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58集，心服口服。如果说刚才冬至能赢只是侥幸，但侥幸总不会接二连三地光顾同一个人，只能说他的灵活应变在战场上有着充分的优势。杨守一自然不敢再小觑这位新任团长，连李寒儿的内心也震动不小。无论如何，人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引来天雷，本身也是实力的体现。李寒儿自小在茅山耳濡目染，自然知道招雷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龙身不会招雷，冬至这一手无疑是在别处学的。如果连引雷都能如此轻而易举，那学其他的是否也同样不费劲呢？ 天资过人，反应灵活，这就是龙身对冬至另眼相看的原因吗？ 就在他内心思量之际，冬至问张松 还打吗？ 在李寒儿和杨守一等人面前落败，张松觉得有点难堪，他抹去脸上的水珠冷冷道， 不用了，算我输。 输就输，什么叫算你输？不服气咱们来一场。 刘清波唯恐天下不乱，恨不得张松一听直炸毛，撸起袖子真跟他打一架。张松却不理刘清波，只看着冬至。 今天还有什么事要说吗？没有的话我回去换衣服。 要是没有人打的话，今天就算结束了。不过我有言在先，过了今天，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希望各位还有什么怨气和不满了。 他浑身湿淋淋的，又挂着一条手臂，按理实在是没什么威慑力，但冬至面无表情，又刚赢了两场，一时间竟连张松也没话说。没说话，那就是默认了冬至的话。李寒儿就道， 团长，明天我们还要过来接受培训吗？ 冬至的表情放松柔和了一些， 不用了，这次出门比较久，大家肯定有不少东西要带，先各自回去准备下行李，如果宋局这边有什么通知我会告诉你们，等出发前一天我们再碰头聊一下就行了。 他本来想趁着众人刚见面，尤其里面还有两个新伙伴，请他们吃个饭熟悉一下，但现在看起来大家估计都没什么心思聚餐了，他还不如省点时间去跟师父温存。解散之后，张松很快不见人影，李寒儿跟杨守一起码还会跟着冬至打招呼再走，柳四则说自己还有点事儿，也先走一步，余下刘清波落在最后，冲冬至说道， 知道这个团长不好当了吧？ 那让给你，其实我也不想当。 免了吧，我怕我会忍不住去揍姓张的。 哎，你可得忍住啊，咱们还要一起过上十几天呢。走走，请吃饭去，为你洗尘。 他琢磨着看师傅和吴局他们开完会没有，正好把他们也叫上，两个人就顺道往会议室那一层去看了一眼。龙身正好从里面出来，倦意沉沉。冬至探头一看，吴炳天和唐静不在。 师傅，你们开完会了？ 嗯，有事吗？ 没事。本来想喊你们一起去吃饭的，你快回去休息吧。 你们自己去吧，唐静和吴局也有别的事。 他的确挺累的，这种累并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开会之后的精神透支。看见他这个样子，冬至就有点心疼。 那你晚上不用等我了。 最近几天他都在龙身的宿舍里睡，如果冬至晚上需要看资料，龙身也会陪他直到看完。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正在一点点靠近磨合，龙神没有说，但他在慢慢学会去信任包容对方，因为他想这么做。面对徒弟的贴心，他顺势抬手摸了一下对方的脸， 不要玩太晚。 他说完才朝走廊的另一边走去。随着两人的关系变化，亲密的动作也越来越多，常常是不经意的，他这个动作无比自然，连冬至也没察觉什么不妥，直到他收回目光才意识到刘清波还在旁边面色古怪。 你们师徒感情可真好。 他不知道龙身的真身到底是什么， 隐隐知道龙深的年纪可能不是他外表看起来的这么年轻。饶是如此，碍于那张年轻俊美的脸，他也实在没办法把龙深当成年纪很大的长辈。如果龙深刚才那么摸他的脸，自己应该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吧。当初的拜师没成功，是不是也跟个人风格有关呢？ 龙菊看着不近人情，是不是就喜欢你这种黏糊糊会撒娇的徒弟啊？ 我什么时候黏糊糊了？你见我对你黏糊糊吗？我对吴局宋局他们黏吗？ 那倒没有。 刘清波摸着下巴还是很迷茫，又觉得刚才龙深的动作的确有点说不出的怪。其实这件事本来也没什么见不得光，只是龙深跟冬至两个人都没有主动宣扬的意思。见刘清波百思不得其解，为避免他继续往奇怪的思路深渊滑去，对龙深产生人品方面的怀疑，冬至叹了口气，只好主动揭开谜底。 我和师父在一起了。 刘清波一脸懵， 什么叫在一起了？ 就是谈恋爱处对象，这个解释够清楚了吧？ 够清楚了，但刘清波已经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砸晕了，完全处于震惊状态，连嘴巴都忘了合上。 你跟龙爵 啊？ 可你们是徒啊？ 刘清波惊疑不定，两个男的谈恋爱，好吧，其实也不算稀奇，毕竟现在连澳洲议会都已经通过同性婚姻条例了。主要是他实在无法把严肃的像万年性冷淡的龙身跟谈恋爱这件事联系在一起。想到这里，他的脑回路忽然拐向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方向，先是恍然大悟，而后花容失色。 难道被龙局收徒的前提条件是需要跟他谈恋爱？ 我觉得以你的想象力，待在特管局太可惜了，去写幻想小说的话肯定能红。 刘清波翻了个白眼， 我是个正常人，震惊之下一时反应不过来很合理吧？ 你动不动就炸毛又经常傲娇，在我心里并不归入正常人的范畴。 不过这话他也就在心里想想而已，没敢说出来，不然这位大少爷估计能拂袖就走，十天半个月不和他说话。震惊过后，刘清波逐渐恢复正常，也没再多问，毕竟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私事，只要没妨碍公事，那就与全世界无关。这也就是刘清波，如果换作何玉，估计现在早已大呼小叫，大惊小怪地去找龙深求证了。何玉这个大嘴巴一知道，看潮生跟钟于一肯定也会知道，然后特管局上下估计也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想及此，冬至抽抽嘴角，决定还是暂时不告诉何玉他们比较好。这些日子，陆城办事处做得风生水起，据说上头表扬过陆城之后，同省的几个办事处还派人去取经，其中就有当初同在一届培训的巴桑。刘清波跟巴桑不熟，原本也没说过几句话，但看在冬至的面子上，两人还是多聊了几句。巴桑就说自己找了个女朋友，对方不是修行者，只是个中学老师，让刘清波转告冬至，以后空了就去他那边玩耍。他女朋友学校里单身漂亮的女孩子多，可以给他们介绍。自从培训结束，大家各奔东西之后，冬至忙得分不开身，其他人也没闲着。虽然有各种网络群，大家能凑在一起在上面聊天的机会都没有。刘清波去鹿城之后，也知道冬至到底忙到什么程度，从灭门分尸案牵出山本清志，到后来韩琦牵扯出了东南亚降头师，大家为了深城的石碑还跟吴之奇干了一架，事情一件接一件，连老朋友也疏忽了联系。听见巴桑的近况，冬至不由弯起嘴角， 这小子下手够快啊，连女朋友都有了。 你近水楼台的人还好意思说别人？ 那要不给你介绍一个？ 算了，能配得上我的人还没出生呢。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